博多禄前书第二章。所以你们应放弃各种邪恶、各种欺诈、虚伪、嫉妒和各种诽谤，应如初生的婴儿贪求属灵性的纯奶，为使你们靠着它生长以致得救。何况你们已尝到了主是何等的甘饴，你们接近了他，即接近了那为人所摒弃但为天主所精选所尊重的活石，你们也就成了活石，建成了一座属神的殿宇，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，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众愿天主的属神的祭品。这就是经上所记载的，看，我要在西庸安放一块精选的宝贵的基石，凡信赖他的绝不会蒙羞。所以为你们信赖的人是一种荣幸，但为不信赖的人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，并且是一块绊脚石和一块使人跌倒的磐石。他们由于不相信天主的话而绊倒了，这也是为他们预定了的。至于你们，你们却是特选的种族，王家的司祭，圣洁的国民，属于主的民族，为叫你们宣扬那由黑暗中召叫你们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。你们从前不是天主的人民，如今却是天主的人民；从前没有蒙受爱怜，如今却蒙受了爱怜。亲爱的，我劝你们做侨民和做旅客的，应戒绝与灵魂作战的肉欲，在外教人中要常保持良好的品性，好使那些诽谤你们为作恶者的人，因见到你们的善行而在主眷顾的日子归光荣于天主。你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人立的一切制度，或是服从帝王为最高的元首，或是服从帝王派遣来惩罚作恶者、奖赏行善者的总督，因为这原是天主的旨意，要你们行善，使那些愚蒙无知的人闭口无言。你们要做自由的人，却不可做以自由为掩饰邪恶的人，但该做天主的仆人，要尊敬众人，友爱弟兄，敬畏天主，尊敬君王。你们做家仆的，要以完全敬畏的心服从主人，不但对良善和温柔的，就是对残暴的也该如此。谁若明知是天主的旨意而忍受不义的痛苦，这才是众悦天主的事。若你们因犯罪被打而受苦，那还有什么光荣？但若因行善而受苦而艰辛忍耐，这才是众悦天主的事。你们原是为此而蒙召的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了苦，给你们留下了榜样，叫你们追随他的足迹。他没有犯过罪，他口中也从未出过谎言。他受辱骂却不还骂，他受虐待却不报复，只将自己交给那照正义行审判的天主。他在自己的身上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过，上了木架，为叫我们死于罪恶而活于正义。你们是因他的创伤而获得了痊愈。你们从前有如迷途的亡羊，如今却被领回，皈依你们的灵牧和监督。